9000多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8387点，升105点，成交有7900多张。多只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美团273.2升13.2，腾讯控股609元升个半，阿里巴巴206元跌个六，小米集团27.35升7.5，盈富基金28.62跌毫六，新华保险29.4跌个二。友邦保險101.6跌2.1，比亚迪股份160.9系升咗9.6，中国平安81.05先跌7毫，京东集团280.8升10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3，日元108.82，瑞士法郎0.9，加元1.208，人民币6.433，英镑对美元1.415，欧元对美元1.221，澳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港金收市报17,360元，比上日收市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6.97美元，卖出1,877.63美元。港汇指数报100.8，上升0.2。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教育局举办多元出路网上资讯 show 2021，对中学文凭试考生、家长和老师好有用哦。 展览提供30多个网上摊位，介绍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职业专才教育、艺津文凭课程以及相关资助计划和资讯平台，还有多场直播讲座添。5月28至29号，上 virtualinfoexpo2021.com 网站睇下啦。 情人节就快到啦， 2月14过咗好耐噶咯， 今个星期啊， 白色情人节都过咗啦， 系网络情人节啊， 网络情人节咁都得。 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至1。 那些年张伟基啊嘛。 哦，你做咩用电脑同人倾偈嘅？ 冇啊。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领域网络文化土色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大家好，欢迎大家又回来，我们今天星期四，今天星期四啊，5月20号，我哋嘅广东广西，我哋今日咧嘅题目咧系疫症下嘅生前身后事，哇，好 lucky 啊个名， 系， 咁我哋喺直播室里边咧有我啦，黄宗宪医生啦，咁亦都有我哋嘉宾伍桂伦先生 ，hello， 各位好， 大家好，大家好，咁咧或者我哋开始嘅时候咧，我哋即系我就识咗阿 Pass 好耐啦，系啦，咁或者可能喺收音机，即系大家都可能对 Pass 有啲未必系好认识，或者我哋开始我哋不如介绍下你先啦，好似你好特别噶， 系啊，我本身咧我系一个遗体修复师，咁亦都喺大学里边系负责一个遗体捐赠计划嘅，咁最近亦都攞咗石创基金一个资助啦，就开咗一个殡仪嘅社企项目，就特别系帮助一啲可能弱势社群啊，可能基层或者一啲可能流产婴个案或者一啲非自然死亡个案啊，咁所以本身我个专业咧，可能我过去嗰10多年咧，就算兜兜转转做唔同嘅嘢，或者做一啲生死教育嘅推广都好嘅，都系同死亡相关嘅， 即系同个死字有关， 都同个死字相关嘅，死前死后啦。咁所以今日我哋嘅题目话生前身后咁虽然有时我哋讲死系咪好似一个终结一个点咁样咧，系咪完咗就乜都冇咧？咁但我谂喺我哋做推广生死教育嘅人嚟讲咧，死可能系嗰一刹那，咁但系无论过身之前同之后，你自己要面对嘅嘢，或者屋企人面对嘅嘢，甚至乎 你身邊的親友啊，甚至乎一個社會啊，咁其實都有不同大小的影響嘅喎。咁所以華人社會可能覺得死亡是一個禁忌，但是其實隨時都是有機會發生的事，能夠早啲準備咧。咁我想我哋做生死教育的人都希望可以俾大眾有多啲嘅認識選擇啦。咁樣， 其實我同你咧都有啲即係共通點嘅，即係大家都係曾經喺醫學院裏邊咧逗留過嘅。即係我以前即係讀醫科嘅時候啦，咁我哋都係需要上嗰啲解剖堂啦。 係啊， 咁都要即係對住一句遺體啦，咁就我記得嗰陣時係要即係、就是、對住嗰具遺體咧，係要做整年嘅解剖，即係個時間都幾長，係咁每一堂，我記得每一個禮拜都要去上堂嘅，咁入到去就好大陣啲藥水味啦，咁我哋幾個即係我諗一早可能有都有七八個同學嘅，即係圍住一具遺體咁睇住本書啊去學解剖咁樣，最初係都有啲驚嘅。 是 即系冇试过嘛，咁但系慢慢其实又唔系真系咁惊咯。 嗯， 系啊，咁我知道阿 Pasu 你即系你都喺大学嗰度做咗好耐嘢啦，都系即系做一啲遗体嘅防护啦，你系一个遗体嘅防护师啦。咁其实即系呢啲都系算系一啲厌恶工作嚟噶嘛，系嘛？你系点入行嘅嗰时？ 其實好特別嘅喎，即係好多人都覺得啊，即係做處理遺體，無論遺體防護啦，或者我都要可能有一部分嘅遺體需要係做一啲可能醫學解剖，要做一啲協助工作啦，或者可能係做一啲標本咁。咁標本唔係講緊做中學生嗰種做老鼠仔嘅標本，或者係做人體嘅一啲標本。其實主要都係俾翻喺醫學院裏邊嘅學生咧可以去學習嘅。咁我哋好多時都覺得，即係要對住遺體咁好厭惡喎。咁可能我覺得可能幾十年前會有呢種諗法嘅。咁但我估去到我呢個年紀咧，即係我都要坦白咧，即係我又唔算好大，又唔係好細，咁我八十後啦叫做。咁但係就呢十幾年真係做呢個工作咧，我就更加體會。雖然我哋係叫接觸到遺體嘅人，咁但係其實好多人都有機會接觸遺體嘅，即係可能就算係喺做殯儀嘅一啲五工啊，或者喺殮房裏面工作嘅，可能一啲殮房嘅助理、殮房技術員，或者甚至乎殮房主任啊，甚至乎可能係即係調查案件會接觸到遺體一啲，可能係無論警察又好，食環署嘅工作人員又好，或者可能係法醫都好咁。我成日都諗啊，其實呢啲工作唔同都有佢嘅角色嘅。就算我自己喺醫學院工作都好，一樣都會有我自己特定角色啦。係咪令人咁厭惡呢？咁但係其實我每年都見到啊，即係有即係200幾300個醫學生，每年都有嘅喎。咁我喺即係中大啦，咁另外港大，大家每年都係有咁多醫學生入嚟嘅啦。咁其實嗰啲學生都係十八九歲嘅啫，都係咁。佢哋唔會，你唔會覺得啊，即係佢哋去學習面對個遺體係厭惡嘅。其實個遺體我哋當我哋睇佢都係一個人嘅話咧，其實你會有啲尊重喺裏邊啦。咁至於係服侍呢個遺體工作嘅人，只要佢本身都尊重呢個遺體，其實我覺得冇嘢值得厭惡嘅，即係正如你都唔會驚話啊呢個醫生就可能黃醫生啊 Vivi 咁，唔通大家覺得啊黃醫生以前接觸過遺體學習，你就會驚咗佢咩？啊唔會啊，因為我哋大家接觸過遺體有個即係好重要嘅目的喺背後，咁所以我覺得即係雖然我哋好似好老土啊，職業無分貴賤，但我覺得多啲唔係個職業無分貴賤，而係個人本身係點樣喺佢個工作保持專業咧，即使係面對一啲大家都覺得係啊，都會有啲恐懼嘅，因為始終遺體喎。咁但係如果大家係專業去做，亦都係真係服侍個先人，其實就冇乜嘢厭惡嘅咧。 嗯，我咧睇到你個即係嗰、那個專有個名稱嗰度咧，你除咗係一個遺體防護師咧，你仲係一個遺體修復師喎。 係， 係咪可能冇乜人聽過呢個名字？其实咩叫遗体修复？ 其实咧，首先我先讲下咩叫遗体防护，先解释咩系遗体修复咧。因为 我在大學的醫學院裏面，那為什麼一些無言老師是需要做遺體防護呢？因為其實學生要去在一個遺體學習，就好像你剛才這樣說，其實個學生不是只學一次兩次的，其實他們可能是要學一年甚至乎兩年的時間去面對那個遺體，去學他的身體上面，無論由他身體的肢體，由皮膚，我們開刀去看皮膚到肌肉，肌肉到裡面看不同神經血管，到看他的器官，其實都有個漫長過程的。所以這個遺體如果做了防護的處理呢，那學生就可以用多些時間去學習啦。咁如果喺即係醫學院以外，例如我入醫學院之前，我都喺殯儀館度做遺體防護嘅，咁嗰啲遺體就多啲係為咗保存得先人個身體，保存得好啲，因為有啲時候咧雖然我哋香港話即係先人過咗身，我哋就會幫佢可能辦儀式，咁可能儀式可能喺香港地就兩三個禮拜左右啦，咁但係有啲時候有啲家人可能特別要擇日子，或者可能要等齊其他家人嚟，尤其是而家疫症咧，我哋嘅題目都話疫症係相關嘅。有時唔係話咁易等到嘅喎，因為個家人要耐啲時間先飛到翻嚟。哇！而家仲話疫症可能要即係隔離一段時間添，咁變咗個遺體係咪同時可以擺喺殮房咁耐咧？咁所以有啲遺體可能就要做咗防腐，即係等佢保存得個樣好啲。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歸根究底係啦，講真啲講真，即係其實咧都係想令到先人個樣喺第日見翻親人嘅時候咧，瞻仰遺容，大家可以好過啲。咁所以你當你問我話遺體修復咧，其實咧原則上都係為咗做呢樣嘢嘅。不過咧，可能嗰個遺體就受嘅創傷比較大啦。咁因為我過往可能做過一啲好多唔同嘅個案，可能都係一啲非自然死亡嘅案例啦，咁即係簡單啲講，可能係無論係意外，可能係撞車咁樣，甚至乎可能係自殺咁樣。咁香港人其實自殺嘅個案都多嘅，其實即係撇除即係唔同嘅社會原因，就算喺普通嘅日子過往咁多年以嚟咧，其實我諗平均香港一日其實咧真係自殺而真係離世，有些人是自殺，但是可能是 自殺 不遂，或者是救得回來。我說的是就算自殺那時死了，其實一日平均都有兩個，是差不多是兩個多的了，其實即是現在是多了的。所以是有時是處理這些先人的遺體，無論他要所謂大修還是小修，其實我想能夠如果家人見到最後一面的時候，可以叫做令到佢睇到啊，唔係話一個係有嚴重創傷嘅外表咧，其實係一個幾重要嘅療愈，因為有多時候我哋遇到一啲個案，其實喪親者如果佢接觸到先人係個創傷比較大，佢留咗嗰個畫面喺佢個心裏邊。其實就算你話之後真係要睇社工，或者可能阿 Willy 你都係精神科醫生咧，其實如果事前可以做好少少，可能佢後面要跟進嘅情緒上嘅嘢係少一啲嘅。咁所以我雖然我本身我自己係讀藝術出身咧，我個人認為即係做遺體修復已經係對我已經有啲優勢啦，因為我讀藝術啊嘛。但有時都不是話一定是可以做得很好，因為有時個創傷真係太大，咁啱對佢樣影響太多咁。即係如果有人話俾你聽百分百或者做到九成咧，其實可能佢都係吹水嘅。我有時我自己都承認，就算係我咁樣技術嘅，可能我都係做到七成八成。咁但有時就係多咗呢一部分。家人的安慰就是会多很多了。 其实即我们今天讲疫症下的生前身后事呢，譬如我知道你现在就都做一些殡仪的一些工作样，其实你自己有什么体会呢？即 我自己都挺大感觉，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呢就即在外地住的，有家人过身在香港，他们要回来香港，香港很多時候都要隔離，就沒辦法去探到病，在那個時間可能也都離開了。 咁佢哋就要搞喪禮啦。咁但係搞喪禮又要等嗰、那個即係喺外地翻嚟嘅屋企人嚇，經過咗成個疫情，咁先可以去即係參與喪禮。咁我記得我都有問過佢，啊會唔會香港會有一啲特別嘅即係恩恤咧，即係讓佢哋可以可以早少少出嚟咁樣。咁即係都佢哋都問過嘅，即係都原來都好似係有呢啲安排。不過即係個安排就即係未必係可以好全面咁樣顧及到嗰、那個。即係一啲喪親者嘅一啲心理個狀態咯，因為譬如我聽我朋友講，佢喺外地翻嚟，咁佢咧就話啊，佢都打電話去問過嚇，問過有關當局啦，咁佢話啊，其實唔係唔得嘅，不過要俾好多文件好多資料啦，咁最後咧就係、是、可能即係我哋都知道搞喪禮有兩日噶嘛，係咪？即係守夜啊，同埋出殯啊。咁就我聽佢哋講咧，就兩日只可以揀一日，咁要坐啲專車去，咁去到咧只可以逗留一個好短嘅時間。咁聽到咁樣，其實佢哋就即係好唔開心啦嚇，因為即係呢件都係人生嘅大事嚟嘅，即係奔喪咁樣，係咪？特別係即係一啲好親嘅屋企人。咁我哋都即係去問過其他國家嘅啲處理啦，咁有啲地方就有啲唔同嘅，有啲地方咧就比較容易啲可以去申請得到啦，咁但係咧去到嗰個喪禮嗰、那個即係舉辦場地咧，咁係會有一啲人，譬如我問過一個喺韓國嘅一個喪禮啦，咁佢哋咧就會有一啲衛生局嘅人啦，就會成日要打電話俾佢嘅，成日要可能佢喺嗰度喪禮幾日咁樣，咁佢咧就要定時咁樣去驗住啲體温啊，定時要報告啊咁樣，即係都有啲唔同地方有啲唔同嘅處理咁樣。 我估咧，可能喺即系而家我哋面对新嘅疫症底下咧，其实冇样嘢可以话完全好全面咁顾及，即系每一个人嘅实际需要同感受。因为净系顾及实际需要都好困难，你见到我谂本身喺嗰个疫症影响，但系成个我哋其实系面对紧一个好唔同嘅公共卫生嘅问题啦。可能我哋上一次面對大疫症嘅時候，你諗下係一個即係要數翻轉頭，已經係唔知幾多年前。但去到今日，我哋而家有嘅醫療體系啦，我哋嗰個資訊科技咁發達啦，但係亦都要顧及人嘅權利啊、自主啊各方面。所以我諗其實即係問呢個國家問嗰個國家，每個都好唔同。咁、但係有一樣嘢就好實在，就係、是有時我哋都要喺疫症同埋可能個人，即使係即係一個喪禮裏邊咧，真係要攞個平衡嘅。即係當我哋太寬鬆嘅時候，其實同樣時間因為疫症嘅原因，你唔知會唔會係喺呢個時間度，即係成為咗另一個即係傳播病毒嘅人。其實你都係有機會損害到人哋嘅生命噶嘛。但係同時呢樣嘢又可一不可再喎，因為一個親人至親嘅離世。佢嘅送別最後一程同喪禮可能都係最後一次咁，咁所以我諗喺成個過程咧，雖然冇完美嘅方式，但我諗咧如果係以當局嚟講，我覺得只要每個細節盡量做到人性化嘅處理，同埋可以解釋清楚咧，我諗所有嘢大家係可以諒解。不過有時啲嘢太過鐵板一塊，或者你完全唔解釋咁。其实可能你明明做紧件好事嘅，咁但系到最后都即系会令人大家有好多唔同嘅遗憾会出现咯。 其实真系好难嘅，即系而家你要兼顾咁多嘢咧，又要兼顾防疫啊，又要兼顾出席即系丧礼啊，咁样系，即系呢啲嘢系一件即系非常之难嘅事。咁但系其实你遇过一啲人可能你要需要搞丧礼，其实会唔会系特别困难咧？而家 我而家。覺得咧，有時喪禮就算不能夠參與，呢、這個遺憾大啲，定係真係臨終離世嘅時候冇辦法送別啊，或者可能係佢已經入院，可能係一個係臨終個階段，喺可能舒緩病房或者內科病房都好，其實好多時你見到尤其是喺公立醫院係唔俾佢探望噶嘛，咁所以 都幾慘。 所以當前邊嗰一橛都已經冇得探啦。冇得送別嘅時候，其實 丧礼好似系你最能够自主嗰个地方，因为你喺公立医院你冇得即系夹硬投诉上去话一定要探为止噶、 嗯。 你可能喺丧礼，你仲可能可以谂下啊，其实我系咪尽量可以出席咧？咁不过头先你讲嗰个情况就因为佢喺外地翻嚟啦。咁但系你话如果喺香港，有多时我喺疫症期间见到咧，大家都好想见嘅。甚至乎是只是親屬盡量想見著一程，之前真的見不到，他想可能在個喪禮上做多一點，但到想做多一點的時候又發覺、啊、始終疫症參與到的親友其實可能也都會很少啦、可能真的在喪禮裡面能夠支援到的親友真的可以出來跟你走走走去做不同的事的人也都不多啦，很多事要靠自己一個人做啦。但我好相信咧，基本上香港人，如果你系相对后生，或者你都系有啲知识、有啲能力，你都仲可能勉强可以处理得到。不过我谂喺旧年疫症，我见到最多咧，反而系一啲如果佢系独居长者啊，或者真系一啲比较即系基层啲，或者屋企嗰个本身嗰个结构或者家庭问题比较严重啲嘅话咧，咁变咗到要再处理一个临终甚至乎身后事嘅时候咧。咁、那個挑戰就會再放大咗好多啦。 嗯，都係啊，即係我諗係大家，我諗都冇個機會送別啊。 係啊， 係啊，咁同埋好似冇乜準備啊。 嗯， 咁到最後即係搞喪禮有好多困難啊咁樣。咁、特別我相信係對一啲獨居嗰啲可能更加困難。 嗯， 係咪？因為好似聯絡唔到任何人咁樣。咁所以咧就我哋係啦，呢、這個題目咧，我哋真係好多嘢可以講嘅，因為即係我自己都遇過有好多人想去喪禮啊，或者想去送別咧，因為做唔到一樣嘢咧，係好擔心，即係有多情緒問題咁。係，咁或者我哋咧即係聽一首歌先啦。咁係一首好舊好舊嘅歌，我哋都未出世嗰陣時，係叫係 Dusty Springfield 嘅 I Think It's Going to Rain Today。 你， 接种疫苗，又指乐见特区政府最近已经降低若干防疫措施要求，放宽已全面接种疫苗的驻港机组人员的强制检疫规定。国泰亦因应常变的隔离和检测要求，采纳应对措施以继续营运，但是执勤监表安排不可持续这种模式。国泰说明白接种与否是个人决定，但认为有责任保障员工和顾客的安全和健康。道琼斯指数报34,051点，升154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4,147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3，日元108.88，瑞士法郎0.9，加元1.206，人民币6.434，英镑对美元1.416，欧元对美元1.222，澳元对美元0.7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6.96美元，卖出1,877.5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日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酷热，但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四五规划纲要是国家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和行动纲领，香港怎样抓紧机遇？另一方面，未来的选举制度将会有不少改变。 一年四集特别节目《谈规划论选举》，5月22日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现场直播。 第一集的嘉宾，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吃了30多年烟，10年前开始行得步都气喘，医生说我患了慢性阻塞性肺病，肺功能得翻3-4成。现在成日都要闻住氧气帮助呼吸，连做少少家务都会背。以前都会去下旅行，现在落街都要带住氧气樽，为自己为家人戒烟啦。 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 阿曼， 邀请到鍾意自由行嘅卡卡同大家分享之前同朋友自驾游阿曼嘅体验。 卡卡去到阿曼嘅太阳山睇日出，仲有去山顶露营啊！ 另外更参观古城同埋海边渔船城市啊！ 阿曼除咗沙多之外，仲有悬崖河谷睇噶。 当然唔少得阿曼嘅首都马斯克特嘅景点分享啦、啊！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 榴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不知大家有没有留意，近期有很多不明来历的短信或者电邮，内容主要是邀请大家参加一些投资群组或者网上赌场等等。究竟这些骗徒是怎样得知我们的手机号码或者电邮地址呢？这个可能是同过往有多个大型社交媒体个人资料怀疑被外泄有关。2019年 ,Facebook 被黑客盗取了5亿个客户资料，包括姓名、性别、婚姻状态、出生日期、手机号码和电邮地址等。近期黑客更加将相关的资料放上网。另外 ,LinkedIn 亦都被盗取了5亿个客户资料。 就连最近大热的语音社交媒体 Clubhouse 亦都被盗取了130万个客户资料。不过这几间社交媒体都异口同声地说，并不是遭受到黑客入侵，而是黑客利用网页找取技术 Web Scraping 私自拿取用户的个人资料。网页找取技术是程式编写员利用网页爬虫在网页上将公开资料逐项记载下来。如果大家在社交媒体上的私隐设定是将自己的个人资料放在公开资料一栏上，这些网页爬虫就可以将资料记载下来。要留意社交媒体资料泄漏的规模咁庞大，就不可以睇小这种网络找取技术。黑客会利用这些公开资料进行各种诈骗活动，这个亦都可以解释了近期出现咁多短信或者电邮诈骗案件。社交媒体用户如果怀疑账户有泄漏私隐的风险，除了要更改账户密码和利用两步验证以保障自己账户的安全之外，亦都千祈不要一个密码走天涯。因为黑客亦都有机会利用盗取得来的密码尝试攻击你其他社交媒体的账户、互联网程式或者电邮，试图盗走你更多的账户。所以不同账户应该设定不同密码。如果觉得记不同的密码非常麻烦，可以尝试将密码分成两段。第一段可以是关于程式的名字，第二段才是真正的密码。这样就可以在不同账户用不同的密码，进一步保障你的账户。最后还请大家谨记，千祈不要胡乱开启不明来历短信的连结或者电邮附件，做一个精明的用户才是最佳的个人防火墙。蓝地球，方宝桥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今天2021年5月20号星期四广东广西的第二节，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疫症下的生前身后事。直播室有我黄宗宪医生，也都有我们今天的嘉宾伍桂伦 Pasu， 他是一位遗体防护师，也是一位遗体的修复师。刚才在第一节的时候我们都讲过，其实在这个疫症之下，有一些社會上的群體咧，都係佢哋面對嘅困難可能係重大嘅，特別即係一啲獨居嘅老人啦，獨居嘅長者咁樣嚇，因為佢哋即係去到呢個年紀，亦都有機會容易即係因為啲唔同嘅疾病去離開呢個世界咁樣。咁我哋今日嘅題目係講緊生前身後事啊嘛。咁啊，令我諗翻起咧即係好多年前咧，我認識你嘅時候咧，其實就係一啲非即係一啲志願機構啦，咁佢哋搞一啲叫咩後顧無憂計劃啦。咁其實咧，呢啲後顧無憂計劃都係話啊，我哋應該早少少去準備定我哋嘅身後事啦，即係唔好臨到即係離開嘅時候先至即係讓身邊嘅人去為自己擔心啊，或者為自己好即係好忙碌去籌辦呢啲事情咁樣。咁不過即係，我哋始終係一個香港人，即係一個中國人嘅社會啦。咁好多人都即係唔敢講呢啲嘢嘅，即係我諗啲仔女都唔敢同啲老人家講呢啲嘢，係嘛？ 都係嘅，因為咧有多時咧，我哋做仔女又調翻轉覺得，講咗呢啲嘢係咪好似就即係個爸爸媽媽老人家死咁樣咧？咁但係其實對於一啲即係老人家，如果佢真係稍為開明啲，甚至乎真係個人咧比較有計劃啊，有規劃嘅話，其實佢去到咁上下年紀，當佢開始有些少病痛嘅時候，其實佢自己咧都好想去知道多啲，即係唔好話身後事。我哋今日話生前身後啊嘛，咁你生前其實有好多嘢要 諗嘅喎，因為你退咗休之後，其實即係嗱，我哋而家香港人大部分退休就可能六十歲啊、六十五歲退休啦。咁我哋香港人係全世界最長命嘅、最長壽嘅地區啦。我哋係咁啊，平均有成八十五歲命咁。咁所以你話平均都八十五歲啦，咁即係原來你我當你六十五歲退休都仲有二十年添。但其實都不止的，因為平均而已，其實很多香港人你去到公立醫院你見到內科病房即是老人科那些真的九十歲、一百歲都比比皆是都是所以其實你真的要計劃一下的，就是以前古時就人生就七十就古來稀而已，但你現在去到八十幾、九十幾、一百歲的時候，其實我自己知道明明我退休應該要享受生活下嘅，咁但系就可能你享受嘅年龄唔系即系你想象中咁耐噶嘛，咁所以我哋即系有个字眼就叫呢个健康余命啊嘛，即系我哋喺即系一啲即系研究系话，究竟一个人唔系研究几长命先，佢嘅健康寿命咧，或者叫其实佢真系去到几时开始就真系唔健康到要系俾人照顾啦，因为你嗰啲唔健康有啲嘢系你自己照顾到自己嘅。咁但例如咧喺日本咧，我記得早兩年咧，日本佢哋都後生省有做過個研究，咁佢哋話啊，其實原來日本人咧，其實日本人都係僅次於香港人咁長命嘅喺全世界嚟講。咁但咧，其實喺日本人嚟講咧，即係佢哋女人都係八十六七歲啦，男人都係八十一歲左右啦。咁但係其實佢哋喺日本咧，男人佢係健康個健康餘命啦，一個健康或者健康壽命咧，男人就呢、這個期間咧係有九年時間嘅。女人咧係有十三年，咁即係話原來你要被照顧，或者你即係所謂你身體唔係再不即係不能自主啦，即係有多嘢，其實你未必咁容易。你話落床就落床啦，可能你唔係自己可以行動，有好多時候行動不便啦，甚至乎你個被照顧嗰個過程係你個腦都開始唔係咁聽使啦。咁如果你仲如果係喺院舍就話有人照顧啫。咁但系如果你呢个过程中间，其实你又系一个独居长者，或者你系一个双老嘅话咧，其实呢个过程都几难挨。咁点我哋特别话呢个题目今日讲话要同疫症相关咧？因为我见到，例如喺旧年2020年嘅时候咧，其实当疫症啱啱嚟，大家对于个疫症似乎即系准备唔系好好。 嗯。 但其实你相比于全世界，你香港人算准备得好嘅啦，因为我哋经历过沙士嗰个经验啊嘛，所以我哋因为有嗰个痛苦嘅经验咧，所以我哋系比其他地方嘅人咧有一个危机意识，准备得好啲。但系始终都即系失手过几次啦，都系有咁所以喺呢个过程咧，我哋未必系好多人因为呢个疫症而过身。咁但系尤其是喺独居长者一个困难之处就系、其实。因為在疫症期間有很多的一些社會原本給他有的資源和服務都減少了，或者 攞不到， 或者甚至乎曾經停頓過，即不要說減少了或者曾經停頓過、變了如果這一些長者例如他們是獨老的或者是雙老的獨老、如果他還有些仔在屋在香港咁樣，咁可能啲仔即係可能佢啲義工啊，平時嗰啲社工探佢嗰啲就減少咗或者停咗啦。咁仔女都仲可以探下。咁但如果佢冇仔女咧、或者佢啲仔女住喺外國咧，咁頭先啊黃醫生都講咗一樣嘢好重要，就係點解會有一啲社福機構有呢個後顧無憂服務？咁呢個後顧無憂服務最先嘅始祖就當然係喺成亞國福群會有呢樣嘢啦，因為佢哋都係慈善團體去幫啲即係一啲獨居長者咧。其實佢哋好似係我哋所謂係叫做一個生前預繳咁，因為我明知可能我真係冇仔女啦，呢獨居長者冇仔女嘅。咁佢咪將佢成個身後事安排咪交俾呢個社福機構，就呢個社福機構咧去即係嘅社工去幫佢執行佢期望嘅身後事咯。甚至乎可能佢有啲乜嘢嘅諗法啊，想做啊，咁我覺得社工本身個角色都唔係淨係為咗幫佢嘅身後事嘅，因為可能。個獨居長者都需要探訪嘅嘛，咁、所以嚟好似呢個機構咁，佢會有一個叫無憂通服務，咁為咗啲乜嘢咧？就係、每日打個電話係打去，雖然可能一個電話系統打去啦，咁但起碼確保到個老人家每日都 都聽聽個電話架撳掣，證明都仲安好啊咁。咁所以我覺得喺疫症期間咧，其實本身獨居長者都挑戰嘅，佢本身個社交個圈子已經少，可能平時接觸到佢最多，可能已經係佢落街嗰個老人中心。見到嗰班老友記，或者嗰啲社工，或者佢落公園、落酒樓見到嗰幾個老人家，或者係喺佢隔離左右嗰啲老人家咁。咁但係疫症咧，我哋全部好似被嗰啲老人家被困咗喺屋企。佢有病。 即係以前係咯，即係以前社工都可以安排佢哋去嗰啲後顧無憂。我記得佢哋好多活動㗎，即係去去參觀一下一啲棺材嘅地方啦，係咪、去揀棺材啦，咁亦都會影車頭相啦，係啊，即係都係好多好多唔同嘅活動咧，讓佢哋去，甚至乎我曾經都聽過有一個機構係會幫一啲長者咧，係會去設計壽衣啊。 东华三院啦，呢个就东华三院嘅圆满人生服务咧，呢、这个就 系、是。系啦系啦，咁但系你即系你话而家疫症咧，佢哋全部呢啲都去唔到噶嘛。 系 系啊，不过我想了解一下咧，就即系 Pascal， 你譬如喺呢个疫症之下咧，有冇即系接触过呢啲独居长者，同埋有冇帮过即系佢哋去搞过一啲即系身后事咧？ 其實我咁啱舊年，因為我都有做過幾，即係有好幾特別有幾單係真係過身嘅，咁亦都有做過其他啲獨居長者探訪咧。因為我咁啱舊年我自己都遇過有一個即係本身認識嘅有探訪開嘅老人家咧，咁其實伯伯咧就三月嘅時候過身，咁所以嗰陣時咧都要教嗰個婆婆就係點樣去適應，其實佢探病嘅時間好少啦。好短啦，呢個真係好實在，因為諗下舊年三月嘅時候係啱啱疫症第一期開始爆發嘅時間咧，即係農曆年之後咁，所以其實都係好，即係都有多哀傷，因為佢好多仔女都係喺外國，亦都係直情飛機都即係唔好話翻嚟隔離，根本冇得翻嚟，根本冇機可以翻嚟，根本就咁，所以當伯伯過身之後咧，其實阿婆都面對緊另一樣，因為佢住喺即係牛頭角即係嗰邊。即係落華嗰啲，即係好舊嘅公屋村咁樣，咁所以亦都係山上嘅村啦，咁所以多斜路啦，或者可能唔係咁容易，即係一個老人家可以再即係可能就算佢搭車上落落，好多嘢都難啦。咁加上疫症嘅時候，曾經有啲時間都又搶米啊，又搶即係紙巾啊咁。咁所以嗰時我哋探望呢啲獨居長者，我哋都會真係帶埋啲物資上去啊，甚至乎嗰時連口罩都大家搶嘅時候，我哋都盡量去揾一啲係俾一啲唔同嘅長者。 即係佢哋冇辦法排隊啦， 佢哋冇辦法排隊，亦都冇咁嘅資訊。 又唔識上網去買。 係啊，佢又冇手提電話，冇電腦，即係我哋呢啲年紀咧，點搶都。香港 搶都搶唔到啊！我哋 買 Amazon， 咪用，總之揾到啲方法。我哋其實對於資訊嗰個掌握同執行能力其實係好高嘅。咁但係對於獨居長者就唔係。當如果佢本身揾開佢嘅慈善團體都減少咗真正見面嘅機會咧，咁其實係挑戰嘅。其實係咁，所以到我好記得呢個婆婆其實佢因為即係伯伯唔喺度啦。有時探望佢嘅時候都要安慰佢啦，甚至乎要幫佢真係裝平安鐘啊、平安手機啊，即係咁好咁對佢嚟講，佢可能都聽過嘅，但係可能坊間都好多呢啲產品噶嘛，咁我嗰陣時我幫佢可能揀咗長者安居協會咁樣去，即係一個最叫傳統最老牌最去幫佢做，咁佢就放心啲啦。跟住將個電話真係 set 咗嘅時候係佢仲有個親人喺香港嘅。咁甚至乎佢第二個要撳掣揾嘅電話，可能就係揾我啦，已經係。咁我覺得都 OK 嘅，因為對佢嚟講，佢啱啱其實佢都係一個喪偶嘅老人家，已經係接近90歲嘅啦，已經係。咁所以第十婆都唔好彩，都係喺個期間都跌親過，一次喺屋企跌親，有一次喺街跌親。其實老人家跌親都好嚴重嘅，我知道你即係、就是、你都會明白就係、是。咁所以其實婆婆舊年都係。同一年底下九月都過身啦，佢都。咁所以我經歷過呢一個個案，同埋我都有幫過其他啲長者啦。其實慢慢令我見到就係、是，其實佢哋都冇話去殯儀館做啲乜嘢，因為佢本身已經冇乜親人啦，已經係。仲要嗰陣時佢有啲親人係喺外國翻唔到嚟，可能連遠出嘅機會，可能我哋所謂遠出，大家唔係好知咩嚟咧，就係、是。 醫院其實可以借一個小禮堂俾佢哋一個鐘，做完儀式就送去火化嘅。咁但疫症期間係連嗰個小禮堂都冇埋，咁變咗佢哋個出品 即 係 冇得 揀樓 做一個演出係咪？ 有得做，不過只係佢冇咗個小禮堂，只可以去火化場做，可能15分鐘就要撳掣，就要送個棺木入去火化場裏邊啦。咁其實即雖然我自己做即係殯儀嘅原則，我覺得對於基層嘅人都應該係盡量簡單，即係唔係簡單而隆重，我諗簡單而合適咁俾佢哋。但個問題係都唔可以簡單到咁樣嘅，都唔可以。咁所以我自己 即係你哀悼都要時間， 哀悼要時間， 你好似走都走得好匆忙咁。 係啊，佢原本已經送別都好匆忙，好短時間，你連送最後一程都係咁樣。我覺得，所以點解我話啊？其實有時我知道個困難挑戰就係好難取得平衡，好似第一次咁講。但係如果我哋盡量喺每個細節可以行多一步，多少少人性化俾佢哋嘅時候，我覺得佢事後要處理嗰個哀傷都會可以減低個程度，會多好多，而唔係因為疫症而反而帶嚟咗好多遺憾。 但你做嗰啲嘢好似一个社工咁 咯，似似，唔系所以所以而家开殡仪 家访啊， 所以而家开殡仪公司都叫社企啦，即系我觉得系似社工嘅。不过我谂本身社企有个社会责任喺里边嘅，而最初可能攞呢个资助嘅时候，都系特别系希望帮呢啲基层同一啲即系一啲独居长者啊，或者一啲综援人士啊咁。我觉得中产。我都會做的，但個問題是我哋有好似頭先講，我哋已經有很多方式自己找上網，有我哋的人脈，我哋最後都一定會找到一個係我哋想做的方案。呢、這個方案是不是最好？我不知道。但係對於一些可能頭先我講的人，基層啊，一啲弱勢社群嚟講，其實是冇乜選擇。咁我覺得能夠做到一個有選擇、簡單是揀藥但係唔揀樓嘅，係真係可以好好送別。簡約反而是可以減省他心裏面沉重的哀傷是更加重要的。 好好啊，即是你做得好，即是一條龍，真係由頭到尾真係好似一個社工咁樣。咁我哋而家聽一首歌先啦，咁係 Carole King 嘅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消息指，政府正系积极考虑将伏必泰疫苗接种年龄降至12岁。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政府已经要求药厂提供相关资料同数据，让相关的专家顾问委员会审视，评估是否可以降低接种年龄。聂德权表示，做好这些评估工作之后，会同教育局以及学校等商讨接种安排。在放暑假前或者后开始接种的安排可能有不同。疫苗接种计划专责工作小组专家成员和医管局前行政总裁梁柏贤说，不应该设死线，列明是要在暑假前开始为12至15岁人士接种，最重要是专家先评估数据。政府公布8个指明地方要强制检测。政府因应一宗曾经在本港居住的深圳确诊个案，将中西区宝翠园第一座纳入强制检测公告。任何人士曾经在上个月22号至到今个月20号期间，在那里逗留超过2小时，需要在星期日或之前检测。任何在4月25号、4月30号、5月1号或者5月2号曾经身处深水湾泳滩超过1小时的人士，需要在5月23号或之前接受检测。由于6间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或者流感样疾病个案，为谨慎起见，那6间学校亦都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包括天水围天泽村神召会礼拜堂天泽幼儿园、青衣商会将军澳幼稚园、礼贤会乐富幼儿园、大埔天主教圣母圣心小学、九龙塘天主教华德学校以及九龙塘圣罗萨学校。受检人士需要同样在星期日或之前检测。首宗香港国安法案件被告唐英杰要求推翻审讯不撤陪审团的决定，国安法指定法官李云腾拒绝司法复核申请许可。法官在书面裁决表示，设立陪审团并非宪制性权利。香港国安法第46条创造新的审讯模式，律政司司长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采用新模式，有关决定属于强制性。法官又认为唐英杰提出的理据没有合理争辩，但是在平衡情况下不作重废命令。唐英杰涉嫌在去年7月1号在湾仔驾驶插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标语旗帜的电单车冲越警方防线，被控煽动他人分裂国家及恐怖活动罪，亦都被加控危险驾驶引致他人受严重伤害罪。案件下个月23号开审。外电报道，欧洲议会以大比数通过决议，冻结确认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路透社报道，欧洲议会以599票通过决议，有30票反对同58票弃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138点，升2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57点，升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4，日元108.85，瑞士法郎0.9，加元1.207，人民币6.436，英镑对美元1.417，欧元对美元1.221，澳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877.9美元，卖出价是1878.5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酷热，但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10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10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的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 要在每个月十号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十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嘅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特区政府咧买咗东京奥运嘅转播权，不如我哋又听听听众嘅一啲嘅睇法啦。你好，刘生， 你攞香港纳税人嘅钱喺暗地里去做呢件事，得益者全部都系啲商家，佢哋有广告收入啊嘛。 吴生你好， 益我哋香港市民啫嘛，你点会去益商家啫？市民都有得睇啊嘛，好似得我哋咁啲老人家坐喺屋企睇咩啫？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美剧《色欲都市》的魅力多年不衰，是不少香港观众由90年代去到千禧年的成长回忆。但是早在《色欲都市》开播20年前，香港有一个叫做切玛丽的人写了一个叫做《穿 cancel 的女人》的专栏，在杂志《好爱到连载》，就好像《色欲都市》的前身。 钱玛丽以第一身日记体小说记低了她和三位女性好友在70年代香港的感情生活。她们是中产知识分子，既聪明独立又讲究时尚品味，从时装潮流至到波场文化，由职场女性百态去到都会男女的爱情攻防战，在钱玛丽辛辣幽默的言辞入面，见证了香港那一段一去不返的流金岁月。 话就话是自传，但是钱玛丽只是笔名，作者真身是好爱的创办人邓小雨。她学贯中西，小个的时候做过电影明星，虽然邓小雨男扮女输不是什么秘密，但是每次翻开穿 cancel 的女人都好惊讶，一个男人竟然可以用这么尖酸犀利的语气讲了这么多关于现代女性的深刻洞见，而且在2021年的今日读起上来仍然不会感到过时。 书中四个自命不凡却又恨嫁的女人代表了四种不同性格和生活，她们在爱情路上互相扶持，有时又暗中比较。这一点某程度上都对应了张爱玲那句，一个女人再好些，倘若得不到异性的爱，就也得不到同性的尊重，女人就是这点贱。 虽然读者未必会认同钱玛丽的价值观，但是又不得不佩服他们在70年代的香港活出了敢爱敢恨、纸醉金迷的一生。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穿 cancel 的女人》，作者钱玛丽，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我哋又翻到嚟，我哋5月20号星期四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我哋今日嘅题目系疫症下嘅生前身后事。咁直播室有我黄宗宪医生，同埋有我哋嘅嘉宾啊伍桂伦先生。咁佢系一位遗体防护师，亦都系一位遗体修复师。咁头先我哋即系喺之前嗰两节啦，我哋都讲过话啊，即系疫症之下咧都好惨啊，即系要去搞一啲即系丧礼。咁亦都即係喺社会上亦都好多一啲独居长者啦，即係佢哋係一啲最被忽略，亦都到佢哋离开嘅时候可能都好匆匆咁样去即係处理咗佢嘅遗体啊，或者係即係好匆匆，可能一个即係比较正式嘅丧礼可能都做唔到咁样。咁我知道即係阿 Pasu 呢，你呢即係除咗做呢啲殡仪啊，或者係 啲遺體防護之外啦，你都做好多啲即係同死亡有關嘅教育嘅。 係本身我就即係做生死教育嗰個推廣都做過好多唔同層面嘅方式咧，無論係做俾可能老人家啊，或者可能係專業人士啊，甚至乎可能年青人，甚至乎去到一個即係小朋友嘅年紀咧，咁其實我哋做生死教育咧，都覺得係可以係喺唔同嘅年齡層去做嘅，因為好多時傳統我哋覺得，生死教育咧係俾啲即係年紀大啊，或者可能係即係佢有病都要有啲準備啊咁所以過往嗰個模式咧都幾。即係喺一個社福啊、醫療啊，或者甚至乎可能高等教育或者宗教嘅層面去睇呢樣嘢比較多啲。咁但係當我哋去到啊，如果我真係想係俾年輕人，甚至乎喺一啲特別嘅社會議題，我哋都可以即係同當中一啲死亡嘅事情相關咧。咁我覺得有啲嘢咧係可以再跳出個框框去睇多啲。咁例如我自己本身都有個即係非牟利機構同一啲唔同嘅專業人士去合作，去做一啲唔同嘅社會裏面一啲項目，係推廣生死教育嘅咁。平時就做唔少嘅，咁但係喺舊年疫症嘅時候咧，其實都幾難做，因為你發覺咧都冇乜實體嘢可以做啦，大家都可能喺屋企啦咁。咁但係我哋即係都諗咗一個好特別嘅方式咁我哋就揀咗即係喺即係18區裏邊，其中咧一個我哋香港最平均年紀最老嘅區啊。咁呢個區咧就係黃大仙咁。咁我哋就嗰陣時就舊年我哋香港生死學協會咁就入資喺黃大仙嘅區議會嗰度咧，就攞咗一個生死教育嘅項目。但係呢個項目咧係冇乜地區工作，因為平時可能大家諗啲區議會項目都係即係派下嘢啊，即係睇下嘢咁樣。咁但係其實我哋咧就做咗一個18堂嘅線上工作坊咧，就做咗係俾呢個區。咁大家都會諗啦，你唔係話要服務一個長者區咩？點解會做線上工作坊咧？咁但係成個過程除咗線上工作坊咧，我哋都錄低咗擺咗喺即係短片頻道嗰度啦。咁點解要做一樣嘢？因為我哋發覺雖然呢個係長者區，但係呢個區都有好多服務長者嘅單位。甚至乎咧，呢啲長者好似係獨居長者咁，但係可能佢有啲仔女係住喺同區，或者根本係住喺其他區嘅。咁所以有時咧，呢啲照顧佢哋嘅人，佢哋都需要呢一啲資訊咧，係點樣照顧啲長者？因為事實上疫症，我哋知道咧係無可奈何，即係冇辦法上門見面去做嘅好多嘢係咁但係如果我哋有啲線上工作坊係教大家係幫助呢個區裏面一啲唔同喺疫症受影響嘅人，無論係生死議題定係一啲係無論係獨居長者啊，或者一啲係有特殊需要嘅人士或者家庭啊，咁我哋設計咗個叫防疫及生死教育嘅工作坊啦，咁同埋都做咗20條同生死教育相關嘅短片，都即係擺咗上去頻道。 即係而家佢哋想睇都係， 就算而家翻睇翻都睇得嘅，都可以。咁所以我哋覺得即係能夠擺到呢樣嘢俾大家可以隨時去參與。咁我覺得無論喺線上工作坊即時嘅對答啦，或者翻睇翻嘅人啦，其實佢哋大家都可以有個學習，而呢個學習係可以滾存嘅。咁就比起我哋平时，反而咧比以前我哋做一次实体工作坊，可能几十人，甚至乎社区会堂，可能100多人都好，即系原来线上嗰个学习嗰个威力都大，同埋都刺激多咗唔同人去思考啦。见面嘅讲座可能有时啲人都唔好意思问嘢嘅都，咁反而线上咧佢就够胆问。咁同埋我哋都做咗一个绘本系。描述翻喺黃大仙區一個特色咧，叫黃大獅子山下的黃大獅啦，咁都係用區議會錢去派俾啲街坊，咁變咗令到家長咧同小朋友講生死議題咧，可以借住一啲可能黃大仙區裏邊一啲唔同嘅老店啊、地標啊，甚至乎黃大仙區本身都有鑽石山墳場啦，即係用呢啲嘢去慢慢帶出一啲生死議題咁。因為你雖然頭先我哋講長者啫，但係其實小朋友都翻唔到學噶嘛，都一樣，可能佢都會面對屋企呢段時間有人過身，都係唔知點樣去講啊。有時家長，咁我哋就用呢啲方式去 令到區裏面嘅人有另一個角度去睇呢樣嘢。咁所以我諗喺推廣生死教育咧，我哋有時係咪一定要去到好實在，一定要建立一個服務出嚟咧？我覺得因為我哋係做教育啊嘛。咁但係做教育嘅同時，我哋要試下用唔同手法去做嘅，唔可以用傳統嘅方式，即係一本通書道錄。尤其是仲要因為疫症咁突如其來嘅時候，就要更加變通去做下啦，就係。 其實即係我覺得係因為原本呢啲活動係俾黃大仙區嘅居民嘅嘛，咁但係之後如果大家可以上網睇得到咧，即係可以真係惠及全香港嘅人。 係啊， 即係如果大家有興趣睇呢啲片，應該都係好容易揾到嘅。 應該揾翻喺短片頻道打翻香港生死學協會就會揾到，因為其實呢啲錢都係其實都係公家錢嚟嘅嘛，都係用區議會錢咁。但係就變咗服務到本區，但係區外嘅人亦都可以。學習參考咁，咁我覺得呢個就變咗將佢嗰個影響力再發揮，再多啲去惠及多啲人咯，就可以。 Pascal， 你頭先咧講過一啲叫做簡約嘅殯葬，係咁，其實即係點為之簡約呢？ 我諗其實咧，我哋傳統覺得一個人嘅過身，我哋一定要做好多唔同儀式去真係去俾佢咧，可能。無論往生啦，定係在生嘅人去睇到啦，我哋好似係用緊好多唔同儀式去做緊成個身後事嘅過程。有好多嘅儀式咧，其實本身個起源咧，初衷都係好好嘅，或者根本喺嗰個時代裏邊係有呢個必要性添，甚至乎咁，但係可能去到而家嘅一個情況啦，咁係咪有時一啲？規矩是不是一定要完全跟住守？我自己個人覺得又未必是，因為如果我們沒有一個篩選呢，那只會將傳統的儀式呢就越積越日積月累呢就越來越多了，反而去回我們初衷關心回是一個儀式裡面是不是先人生前他自己的需要呢，或者對於是現在真的是一個生者也是一個喪親者的時候，是不是對他來說在對哀伤的处理啊，或者仪式里面我们有时呢就是我们说仪式感啊嘛，究竟个仪式感是不是真的帮助到他，定是反而令他有更加多的焦虑，或者好怕做不够啲乜嘢俾先人啊，好怕我这样做呢是不是会不好影响到先人啊，我自己做呢样嘢会不会令到其他人觉得我做少咗会不孝啊？即系我谂我哋有时做所谓简约咧，唔系净系简约个仪式嘅，有啲嘢我哋要见到有必要就继续 keep 住去继续做啦，帮到如果喺个先人嘅信仰上系佢所需要嘅就继续去啦。如果系嗰个丧亲者令佢好过啲嘅。而嗰样嘢亦都合适嘅，咁就去做啦。我哋只系喺嗰个简约嗰个过程咧。其实令他将多余的东西拎走的。那反而呢他还可以更加投入在他整个无论丧礼到丧亲经历去处理他那个哀伤呢，因为有时我们要记住丧亲者不是只有一个的。我们可能是整个家庭，甚至乎对于离开了个先人他还有些朋友啊不同的人。其实一个丧礼是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的。其实所以好多时候我哋就有种恐惧，系咪要再做多啲咧？咁样咁，但系当我哋去做呢样嘢，无论处理先人嗰、那个即系佢遗体啦，我专业系做处理遗体啦，定系喺仪式过程啦，定系喺丧亲后情绪嗰个辅导啊、开导啊，到个骨灰个处理啊，好多时候我哋而家知道啦，即系骨灰处理简约系咪可以拣撒灰啊？撒灰落花园，撒灰落海。甚至乎我哋唔係擺骨灰陰位啦，因為而家政府都多咗少少骨灰陰位嘅。如果大家知道，無論喺即係喺屯門爭咀啊、和合石或者喺環永墳場都有啲新嘅位置出嚟啊，咁但係係咪仲係一定要有嗰個位置咧？會唔會定係我無論殺灰又好，我定係保留少少骨灰，將個骨灰擺，可能有啲人會選擇擺落個樽仔，就擺屋企，甚至乎將佢整成一個手鏈、頸鏈或者做一個。擺設或者擺一個比較新款啲嘅器皿，但係佢裝住骨灰嘅時候，佢又唔會係好壓突喺屋企，令人覺得哇，佢擺個雲石鐘咁樣，咁就嚇親人啫。咁但係仲有好多唔同新嘅選擇，可能 在外國都會有人係選擇咁樣方式擺屋企嘅。咁、 即係你講緊呢個係個骨灰轉化咗另一種嘅形式咁樣啦。咁你令我諗起咧有一個即係其中有一樣嘢叫做遺物轉化啊嘛。係咪其實係咪都係類似即係將先人嘅遺物啊，去將佢轉化成另一樣值得保存嘅嘢？ 係啊，所以我哋。其實之前都做過一些遺物轉化 的工作坊，就是有時過身，我們說處理先人的哀傷，對於喪親者有時他家裡有很多遺物保留了在那裡，他們覺得不可以動動的這些東西，但我想個過程我們很多時聽到有人說、不是的，要斷捨離的，應該要慢慢丟掉他的東西、我覺得有些東西要清呢是應該都要的，是不是要丟掉呢？我就很有保留，因為有些東西始終你是有你跟先人的回憶啦、你可能是真的有幾個很象徵性 的物件，其實會幫助你去慢慢去悼念先人啦、但有時真的太多物件也是影響一個生活的，所以我們做遺物轉化通常是在一個過程是幫那個喪親者去揀選真正代表先人和他自己之間很有意義的東西啦，你可能可以揀了你完全不動動它就可以，如果你喐動佢，咁即係轉化啲乜嘢呢？例如可能有好多衫，我哋喺可能每件衫揀一啲布剪咗出嚟，將佢繡造好似一個袋仔或者係一個即係 cushion， 但係做到可能好多塊布做到好似白紙皮咁樣去包住亦得嘅。咁變咗你咪可以慢慢可以即係將呢啲嘢集中變咗再細件啲嘅物品嘅時候，咁、你嘅注意力都擺咗喺新嘅遺物轉化咗嘅物品嗰度， 即係唔需要 keep 得太多 舊嘅嘢，就可以真係慢慢去清除。因為一個人你面對先人嗰個哀傷，唔係可以話你斷捨離就斷捨離，話要忘記就忘記。有啲情況係就係、一世都冇得忘記。不過個過程就係、唔忘記，但係我生活仍然係繼續。有些东西我为先人而继续活下去，有些东西我为我自己而活下去的时候，那我觉得减少这些的一些负担，无论在丧亲而情绪产生的负担，我觉得这个遗物转化的过程啊，甚至乎将骨灰转化做一些饰物啊摆设的过程啊，或者在一个仪式里面我简化了做一些更加个人化或者贴合原本先人最初衷他生前所想的，其實你就會見到係可能原本一啲好傳統嘅方式，其實係可以放低，越係貼近先人原本所想，貼近我自己處理哀傷情緒所需要嘅儀式咧，咁可能先更加幫助到去走過呢段哀傷嘅道路啦。 不過即係我哋傳統咧，我哋印象中一啲做殯儀工作嘅人都係啲上咗年紀嘅人啦、或者係都可能四五十歲啊咁樣，咁好少見到一啲八十後或者好年青嘅人去做呢啲工作。其實咁所以我諗你可能都喺方面都有好多一啲新嘅一啲諗法咯。咁、但係其實講緊遺物轉化咧。其實即係多唔多人做咧？同埋如果有啲人想為即係先人做呢件事嘅，咁應該係去邊度？去邊度做咧？同埋即係揾啲咩人幫手咧？ 其實我而家嗰個所謂殯儀社企咧，我哋都係開咗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因為我哋都喺長沙灣政府合處，就係一個死亡即係正處理嘅地方 裏面， 即係咁，所以。我哋都係本身都係個地段都有啲同死亡有啲連結嘅，咁但係本身呢個地方唔係話好似一個殯儀公司咁嘅，你行入嚟你會見到係好似一個書店咁樣啦。咁所以呢個書店可能係佢買啲生死教育嘅書，咁但另一邊廂佢平時我哋又會做一啲可能免費嘅講座啊，唔一定係講身後事，但可能係對於生死教育又好，甚至乎搞一啲遺物轉化嘅工作坊啊，或者係一啲哀傷支援嘅小組啊，甚至乎我而家有一啲係幫一啲先人，如果佢真係遠出，佢真係冇嗰個小禮堂，我先提過醫院個小禮堂咧。我直情可以在这个地方是好像在远出之前出殡之前那晚就守夜，不过这个守夜就不是守住真是先人的遗体，在这里是做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型的一个追思 的機會呢就比他沒有了原本醫院可能小禮堂的機會就可以在這裡去做了這個儀式。而第二天雖然時間是短暫，但起碼前面一晚已經跟他做了這個就是小小的追思了，也都令他之後可以好過一點，或者到之後真的做一些哀傷的支援，不同的都可以即有個好一點的過渡給他們。 其實即我都經過過醫院的小禮堂呢，即那個感覺是很冷冰冰即那種感覺其實呢是即當一個人很哀傷的時候呢，去那些地方呢都不是很即會更加不開心。咁好啦，咁今日好多谢伍桂伦 Pasu 啦，嚟到同大家分享咗咁多一啲生前身后事嘅一啲简约殡仪啊，同埋点样去即系关顾我哋嘅即系长者独居长者。咁我哋预告听日嘅节目啦，听日嘅广东广西嘅题目系发展，咁有梁敬国啦、黄仲远同埋周子恩。咁最后呢我哋呢就听一首中文版嘅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就係童安格嘅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咁跟住我哋十二点钟之后呢就会有张伟基嘅那些年。好啦，咁今日嘅节目去到呢度啦，拜拜。 多谢大家。 轻轻传来一首歌，那是你我都已熟悉的旋律，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早已经了解追逐爱情的规则，虽然不能爱你却又不知该如何，相信总会有一天你一定会离去，但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也不会有